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鱼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你看到我了》，这是他参演的电影《惊天魔盗团二》的主题曲，讲述了一群拥有超凡智慧与胆量的魔道骑士，运用魔术的才华，在赢得万众瞩目之后，迎来了新的敌人和更加惊险的任务。周杰伦在电影当中扮演天眼势力在澳门地区的代理人，同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魔术师。 我天生神力，你的魔术要看道具还真不给力，又挂起耍手写的神经积分在注意，我根本不理神的脾气，你还真有耐心啊，万一我姿态消失了沉底，所以变成白客都是小朋友的把戏，才应该是用来展演的把戏，不然你看看你旁边的观众他们都跑到哪去，就是梦话 这首歌曲的歌名是《惊天魔盗团》上下主题曲共同的名字，不同的是第一部当中《你看到我了》是一首纯音乐。第一部电影的剧情为我们讲述了一群高智商的窃贼运用最顶尖的技术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舞台的魔术作为掩护，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偷天换日的故事。这部电影由魔术大师邝大卫为影片提供了技术支持，他为这个故事设计出各种看似不可能的效果，也是涵盖了从心灵魔术到炫目花招的各种奇迹。 说起跟魔术有关的电影，还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叫做《致命魔术》。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在魔术非常流行的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两位特别有天赋的年轻魔术师，并且呢，他们两个还是好朋友，罗伯特·安吉尔和阿尔弗雷德·伯登。两个人因为相互嫉妒和猜疑，于是呢，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们运用各种方法来证明自己才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魔术师。由大卫·朱安来创作的电影音乐，恰如其分地烘托出了电影的氛围和魔术题材所特有的神秘感。今天我们将共同欣赏到的是一些高智商的电影的主题曲以及配乐。接下来呢，来为你推荐一部我个人非常喜爱的悬疑电影，叫做《穆赫兰道》，是由大卫林奇执导的。在这儿来跟你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啊，在影片当中，俱乐部的驻唱歌手瑞贝卡·德里奥，他第一次遇到大卫·林奇是通过一个比较不靠谱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星探。林奇呢，让他即兴的演唱一首歌，他选择了《哭泣》，但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呀，这个录音师已经录下了他的即兴演唱。一年多之后，林奇决定把它放到了《穆赫兰道》当中，除了录音师还有些许的技术处理以外，几乎就是原音重现了。Llorando no es fácil de Yo que pensé que te olvidé, pero es verdad, es la verdad, que te quiero aún más, mucho más que ayer. Dime tú qué puedo hacer, no me quieres.Siempre estaré llorando por tu amor, llorando por tu amor, tu amor se llevó todo.Y quedó llorando, llorando, llorando, llorando, llorando, llorando. 说到高智商的电影，有一部是不得不提到的，因为它太经典了，叫做《盗梦空间》。哎，说来一巧啊，这部影片前两天我又刷了一遍。哎，不得不说，每次再看的时候呢，你都会有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多一点的感悟，你就会觉得诺兰实在是太厉害了。那《盗梦空间》这部影片时常被拿来和穆赫兰道相比较，诺兰呢也可能是这个世界当中最擅长拍高智商影片的导演了。这部《盗梦空间》被定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影片讲述的是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带领约瑟夫·高登、艾伦·佩吉扮演的特工团队进入别人的梦境，从别人的意识当中盗取机密并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盗梦空间》当中非常经典的 Time。 克里斯托夫·诺兰实在是太擅长指导悬疑类的电影了。2000年，他改编了弟弟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做出了电影《记忆碎片》。哎，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乔纳森·诺兰哈，这哥俩实在是太厉害了，有很多特别精彩的美剧就是乔纳森·诺兰编剧并且指导的。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哈。那接下来让我们再回到记忆碎片。记忆碎片这部影片为我们讲述了患有短记忆丧失症的莱昂纳多·希尔比，他必须根据自己支离破碎的记忆来找到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电影呢入选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保留篇目的名单。需要看到电影最后的一刻，你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电影结束的一瞬间，响起的就是下面的这首《悬而未决》。 You couldn't have a gun. I really can't look at your little empty shell. A raggy teddy bear. It feels like we never had a chance. Don't look me in the eye. We lay in each other's arms.So fast and can't think of a thing to say. Live with the best times, live with the worst. I've danced with you too long. Nothing left to say. Let's take.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我们一定要聚精会神大开脑洞我们才能看懂的高智商的电影的音乐。2010年日本电影《告白》上映了，这部影片讲述了某一天森口优子发现了爱女被杀害在学校的泳池中。尽管呢这个事件被定义为意外，但是森口却向学生们宣告杀人犯就在班中，并且呢他展开了自己的复仇。虽然故事主线很简单，但是在观影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猜到凶手到底是谁。这部日本电影少见的选择了大量英语歌曲作为插曲，比如下面这首《牛奶》。在影片《告白》当中有很多心理疾病的孩子啊，那还有一部高智商的悬疑电影也和心理疾病的孩子有关，那就是《蝴蝶效应》。这《蝴蝶效应》也是相当的经典。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伊万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系列的糟糕的事情，损坏了他原本完美的人生。在童年可怕的记忆的折磨下，伊万请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心理医生呢，鼓励他把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详细的记下来。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电影的最后，当真相大白的时候，想起来的就是下面的这首歌。 年年底，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引进内地的院线，讲述了企业家埃德里安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被卷入了一桩谋杀案当中。为了洗脱罪名呢，他请来了金牌女律师弗吉尼亚来为自己辩护。这部电影是一部节奏层层加快的影片，和很多高智商电影一样，直到最后你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电影当中的插曲都是西班牙语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首。 Gira en la habitación Un espacio infinito Lleno de calles que Escondan los gritos La salida de este laberinto Si este laberinto es mío Este laberinto es mío Este laberinto mío Cuando sabes que no hay opción Cuando el miedo se ha hecho pequeño Porque el hielo al fin se derritió Marca una cruz en el centro 180 golpes sin rendición Sé de lo que estoy hablando Sé de lo que estoy hablando He cerrado las puertas y ventanas He escondido un mensaje encriptado He dejado correr la rabia En esa 看不见的客人啊，当然也有人把它翻译为消失的客人。这个译名呢，是因为在这部电影之前也有一部类似的高智商悬疑片，翻译成了消失的爱人引进中国。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平凡又恩爱的一对夫妻，突然有一天妻子就消失不见了，而丈夫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疯狂的寻找。然而在妻子留下的一本日记当中，他发现种种线索都表明丈夫也就是自己杀害了妻子。 这部电影由大卫芬奇拍摄，开辟了悬疑片拍摄的一种新模式。大卫芬奇也是非常的擅长指导悬疑片，除了《消失的爱人》，还有一部代表作是《七宗罪》。这部影片讲述了罪犯约翰杜制造了连环杀人案，以这个为线索，从警员沙摩瑟和米尔斯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七宗罪系列谋杀案的故事。影片绝大多数的剧情是靠两位主演来支撑的，影片的大反派仅在影片的最后一幕才出其不意的露面，完全打破了悬疑片的套路，是一部非常值得反复观看的高智商电影。下面就是电影的插曲《爱加一》。 其实呢，在华语影坛也有一些非常烧脑的悬疑片，比如说2014年徐峥、莫文蔚等主演的剧情片《催眠大师》。影片讲述了知名心理治疗师徐瑞宁和棘手的女病人任小妍之间发生的故事，在国产悬疑片当中绝对称得上是高水准，甚至加入了许多专业的心理学的概念。影片的主题曲《半醒》也和主题高度的契合。那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重复最荒谬的咒语，容身最折磨的治愈，管什么秘方，我都是漂浮的人，只想抓紧失去最真心的甜蜜。曾经拥有就更追星，只要一闭上了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